据南朝鲜的评论员报道，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舰艇从6月3号到9号在朝鲜东海疯狂进行了联合海上训练。本次训练由美军的卡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群、日本海上自卫队实际上的小型航母日向号和宙斯盾级驱逐舰等投入。那些舰船举行了向朝鲜半岛海域机动时的战斗队形变化和通讯程序演习。之前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反动集团在6月1号到3号期间向朝鲜东海投入卡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群、罗纳德里根号核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并举行了比近战争演习。